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市，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治委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，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，他们风趣幽默。 生活中，他们酸甜苦辣。 苦辣！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一说起杨少华先生，朋友们脑子里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个蔫坏的小老头的形象。其实不光是在舞台上，杨少华先生在生活中也是很喜欢搞些小恶作剧的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天的笑星传奇，我们就来和您说说杨少华先生一次引起公愤的恶作剧。有一次，天津市曲艺团到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，负责事务的三蘑菇常宝霆先生刚一进后台，一脸委屈的杨少华就走了过来。常宝霆先生十分纳闷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问才知道杨少华受欺负了。原来杨少华今天一进后台就遭到了马志存、王明禄等人连推带搡的围攻。不过常宝霆先生越听越觉得纳闷，总应该有个原因吧，这几个人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收拾了你杨少华一顿呢？但一问杨少华原因，他就支支吾吾的。等到晚上演出结束了，常宝霆先生回到招待所去找马志存、王明禄他们询问，这一了解情况才真相大白，感情压根儿就没人家马志存、王明禄几个人的错，这祸呀都是杨少华自己找的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们先来听一段赵伟洲、杨少华合作表演的《枯木逢春》，然后我们再接着说。 哎， 啊， 你知道吗？ 什么事儿啊？ 有一个人呐，叫托尔斯泰。 知道，我们在一楼里边住。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。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，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。 他说什么呀？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，算不幸的呢？ 你问这个呀？ 嗯。 不告诉你，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。 知道你还问。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，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，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。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，那是苦尽甜来